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襄阳王铁木耳吃了酸梅，这病就好了一半。哎呦，把他乐的！像他们这种人，金枝玉叶，养尊处优，哎，就怕死。只要不死，那是求之不得的。所以他对朱元璋非常感激，要不怎么这么高兴呢？要赏马，又赏绸缎，又赏金银，朱元璋一概不要。最后铁木儿说了：“朱老客，你什么都不要，叫孤于心不忍呐。这么办吧，9月初9重阳节，我们襄阳府要举行菊花盛会，这是一年一度啊，这回让你赶上了。在那一天，无论如何你得参加孤举办的菊花盛会。在会上，9郡81州县各地文武官员都来，我在会上给你介绍介绍啊。往后你到了我们湖北省再做买卖，通行无阻，各地都有个照顾，你看怎么样啊？难道一说你还驳姑的面子吗？有那当护从的人员到了朱元璋面前：“朱掌柜的，你得答应，这是我们王爷最高兴的，别人想花钱他也买不上来，哎，这你可不能驳面子。”朱元璋一想，是好事，我要再驳了他的面子，就去把事弄糟了。他这人主意多多呀，眼睛一转，满面陪笑：“王家千岁，既然赏赐我这么高的荣誉，小人万分感激。9月初9，我是届时必到。”好，到时我欢迎你来啊！来人，用我的辇送朱老客回殿。咋，遵命。你看朱元璋来的时候是走着来的，走的时候坐辇走的，前仆后拥。等到了梅马招商店，王官乐乐呵呵把朱元璋送到屋里，转身告辞，把家里人全闹愣了。连那马小姐，再加上马登云、梅四祖、何二愣、范永年，全都围过来了，就问怎么回事，怎么回事。哎呀，朱元璋长叹一声，把方才的经过讲了一遍。众人听罢是又惊又喜呀，心说话，沈万三这小子没说坏话，你是怎么回事？襄阳王不但不怪，还高兴了，又问朱元璋：“9月初9这菊花盛会你参加不？” 朱元璋说看来不参加是不行了、哎、你说要不辞而别，美甲也露出假来了，干脆等两天就参加就得了。大家一听也对，就这样朱元璋胡了八度混过几天，就来到九月初九，早晨起来还没吃早点呢，王冠就来了，来到店房里就喊朱老客，朱老客，王家千岁呀、啊，早就等着你了，京乡九郡的文武官全都到齐了，就等你参加。王爷说话，你不去这会还不开。襄阳王给朱元璋这面子可真不小啊。朱四爷点了点头，换了一身崭新的衣服，迈步跟王冠往外走。马小姐不放心，滴滴的声音是千叮咛万嘱托呀，让朱元璋见机行事，见景生情，可千万别惹祸。朱四爷不住地点头。等到外面上了襄阳王的辇，前仆后拥到了王府，朱元璋赶紧从辇上下来，有王冠在头前引路，顺侧门进来，走西甬路赶奔后院。这个后院是襄阳王府的御花园，这花园的占地能有50亩大小，这里面松柏长青，四季的花草，最主要是养育的菊花。头一个本地人喜欢菊花，二一个襄阳王铁木儿最爱菊花，所以从各地请了不少花大师，在暖窖也好，在花园也好，这个菊花跟花山一样，伺弄的，哎呦，这个好看就甭提了。朱元璋一提鼻子，觉着格外的清香，进了人家的御花园，觉着精神当时就爽朗多了。耳目一新，大开眼界，也觉着挺痛快。拐弯抹角就来到菊花台，这菊花台是襄阳王观看菊花特备建筑的一个台子，汉白玉的栏杆，台分三层，分为天地人三才，台阶一共是九凳。这些日子宫中的人就忙开了，把这菊花台打扮得跟花山一样，上面黄绿琉璃瓦的瓦顶，金碧辉煌的雕梁柱子，文武百官都穿着新官服列坐在台上，八扇洒金的屏风，在屏风前放着龙书案，就见襄阳王也穿了身衣服坐在龙椅之上，大家正在高谈阔论呢。王冠到上面一送信儿，说朱老客来了，襄阳王头一个站起来了，请。王爷起来，文武百官更得站起来了，呼啦朝全起来了，列队迎接卖酸梅的掌柜的。你说人这菊花盛会哪有掌柜的，朱元璋是特殊了。再看朱四爷迈步上了台阶，强步栖身到了襄阳王的面前，小人给王家问安。起来起来起来，哈哈哈，来坐坐坐坐。不，请问王家千岁龙体如何？哦，你打听我的病啊，好了，没有你的酸梅我早就完他娘的了啊！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来来来，坐坐坐，来呀、啊、大家过来见见我的恩人朱老客。 文武百官不管官大官小，一听襄阳王传着旨了，呼啦朝全过来，参见朱老客，参见朱老客。朱元璋也以礼相还。他们分宾主坐下之后，襄阳王特为地叫过一个人来，你过来，你得特殊地介绍介绍。朱老客，你知道这位是谁吗？这位就是我们湖北荆襄兵马大元帅张玉。张大帅，这就是我方才跟你说的我的恩公朱老客。朱元璋一听说大帅，闪目留神，定睛瞧看，就见旁边站起一个人来。这个人身高九尺挂零，细腰炸背，双肩暴隆，还这身条长得是带劲。再看此人面白如玉，两道黑针针，八字利剑眉，一对大豹子眼，二目放光，通关鼻梁，方海阔口，满嘴的银牙，元宝的耳朵，光嘴巴，没有胡须，头戴黄灯灯帅子金盔，顶梁门飘洒十三曲真英。这个真英啊，就是盔英。十三节是什么意思？过去有句话，兵见兵十三层，带十三曲真英，那就是湖北省的元帅。再看张玉，身披九通八炸大叶黄金甲，外罩星星红的战袍，腰中佩戴一把宝剑。这小伙子长得是傲骨英风，出人意表啊！就在菊花台上一坐，高人一头，炸人一背，真好比鸡群之中的彩凤，乱草之中的灵芝。长得太帅，但是满面正气，看年纪不超过26岁。这个张玉是湖北荆襄九郡都招讨兵马大元帅，在襄阳王统领之下。要说这小伙子文有文学，武有武艺，为人十分的忠正，襄阳王爱如至宝，格外的提拔。张玉的家还不是当官的，就人这小伙子能干有才，博得襄阳王的喜欢，所以才升了这么大的官。今天呢，襄阳王特为的给他们二人指引，这也有他的用意，主要是高抬朱元璋。朱四爷一想，人家是元帅，我是个屁啊！既然襄阳王介绍了，我得好好的有点礼貌，尊敬人家。想到这，强步起身过来，一躬到地，小人给大帅见礼。说着撩衣服就要磕头，张玉赶紧过来，双手相搀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朱老客免礼，免礼。等两个人离得近了，这张玉拉住朱元璋的手，二人一对面，四个眼光啪就碰在一起。张玉不看便罢，一看叽灵灵打一冷战，啪，这心里就一翻个。为什么？张玉领兵带队驻扎到武汉三镇，因为参加这个菊花盛会，这一次是特为赶来的。另外张玉的家住在襄阳，顺便看看家。这小伙子精明强干，耳目灵通，在头几年他的元帅府里接过布告， 那上面画影图形，捉拿乱石山的哥七个，其中就有朱元璋的画像。因为朱元璋这个人长得相貌古怪，奇孔朝天，咱没说吗？朱四爷这模样长得够惨的，平脑门大下巴跟铲子一样，眼珠子往外鼓鼓着跟龙井鱼似的，塌鼻梁子喇叭花的鼻子头，鼻子孔张的都挺大，地盖天的下巴，两个耳朵凝劲儿往上长着，满脸出来红痦子就是黑痦子，斑斑点点，讲十分特殊。现在的朱元璋可发了福了，不像当初那个样，但是你仔细看还不能离格。张玉见过布告，所以今天一见朱元璋本人，他这心就一动，我在哪儿见过他？哎呀，想起来了，这不是国家的反叛吗？怎么他到了襄阳参加这菊花会呢？有心说，襄阳王在眼前的不敢说，要那么一说，王爷一发脾气还了得吗？再者一说，也叫不准是不是国家那个反叛呢？张玉心里画魂，所以微微一愣，马上破涕为笑，哈哈哈哈。朱老师，多谢你救了我们王家千岁，你算立了大功了。哎呦，不敢不敢，那是小人应尽之责。王家千岁龙体无恙，湖北荆襄数千万人也是高兴之极呀。这算什么？你真会说话。老客坐下坐下坐下。家是哪儿的啊？我是安徽省亳州的人。哦，祖上就经商吗？朱元璋一想，他话里有话呀，干脆我顺水推舟编瞎话啊。我祖上就是经商的。哦，您家现在住在什么地方？小人住到滁州。哦，住到滁州。对对对对，这一次我敢被襄阳贩卖酸梅啊。请问朱老客台府怎么称啊？问他这样什么名啊？我叫朱元璋。朱元璋。张玉把眼睛转了转，有点疑惑，什么原因？那个布告上叫朱元龙，其实朱元龙就是朱元璋，一个人俩名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朱元璋不是在黄教寺当过和尚吗？他老师给他起了个法号叫元龙，后来元仁得的报告也叫元龙，现在叫朱元璋。所以张玉叫不准，就差一个字儿。哦，好，正在这时候，襄阳王说话，得得得得，你们一见如故啊，还说不完了呢，来来来，赶紧摆宴，有什么话在席面上说，哪样摆宴？传一些旨意，菊花台上是盛排宴宴。朱元璋坐的襄阳王的上垂手，张玉坐的下垂手，他们是一张桌，八个人一桌，八个人一桌。在宴席开始的时候，襄阳王吩咐一声，来呀，上歌妓。歌妓是什么呢？就是襄阳王的王府养着一些歌舞的女人，还陪伴着襄阳王睡觉，都是一些被压迫的人。但是这些人为了生活有什么办法呢？就见九名歌妓 打扮的貌美天仙，连歌带舞，然后给每个人敬酒，还有两个女人过来给朱元璋敬酒。朱四爷是正人君子，规规矩矩谢过，把头一低，不愿意看。他们唱了一阵，襄阳王挥手让他们退下去，又让手下的王官表演了一套角斗，什么摔跤相扑啊，呵，今儿个菊花会可真热闹。一样一样全过去了，襄阳王觉着无聊，哎，众位，本王我提议啊，说咱们光看歌舞，光看这个也没什么意思。朱老客，咱们在酒席宴前吟诗如何呀？哎，坐上诗的那算胜者，不喝酒；坐不上来的罚酒三杯。咱们台上的人每人都得做一首，你看怎么样？朱元璋一听你还要作诗，大概襄阳王铁木耳这人汉人的文化还挺高，听他说话就很有些文采，赶紧点头，遵命，王爷说的对，哈哈哈哈哈哈。来来来，准备文房四宝。手下人把笔墨砚瓦准备了，大伙儿都说，王爷您提的头，您得先作诗一首，您要做不上来，先罚您老人家御酒三杯。好好好好，我先做啊。不过朱老客，各位孤可做不好啊，这不是菊花会吗，咱们以花为题，干什么都离不开花，哪要离开格的，他就算做的失败，就马上罚酒啊。我可做不好这个。他想了半天，把笔提起来，做了一首词。他一边念着一边写，这头一句嘛，哗哗哗，大家一听，好，说得好，哗哗哗，又来撒花，大伙儿这个乐呀，说满台开的是菊花，有花有酒常欢乐，无花无酒苦闷茶。大家一听，合辙押韵，好，真是绝句，王爷真有才华。襄阳王捧腹大笑，提起笔来写上，然后悬挂在中堂。他这一开头，文武百官自然是附和的，有才学的人大展其才，没学问的可要了命喽，满头急的都是大汗，汗珠都往下直淌。说真发三杯酒，那倒小事，不当众丢丑吗？哎呦，大伙这个乐呀，你也做我也做。要说这么多人挨个咱都说，说不过来，可轮来轮去就轮到朱元璋的头上，朱四爷这才要醉流反诗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我在梦里转一个弯，看 着那一段好时光，虽然现在你在远方，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房。 谁把星光点了？谁？